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餐。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 书接上回，接说这一段《雍正剑侠图》，正说在恶少潘豹啊，为了栽赃陷害老将可叫云龙九县周群，在雷家寨先奸后杀，刀伤二命，母女二人落荒而走。周群这驴呢是他偷的，也不要了。这往下一走啊，就走了十七八天。那么他身上这个钱呢差不多就花完了，因为他偷完驴出来呢跑得仓促，盘缠钱呢带的不多。他呢又是个少爷，就是在周家吃这一年的苦啊，这就很了不得了，他没受过这罪。那在外边呢，这个现在您都懂，这叫跑路啊，流窜呢、啊。你别那有点把式，他不会走江湖。凭着这个把式换饭呢，他还换不来。走江湖呢是有走江湖的规矩，不是说你光有能耐就行。身上没钱了，你有钱也当不了恶。你得吃饭。一看呀，就有个村子，跟人一打听啊，这叫小王庄。这个庄子还很富庶，看得出来房屋店面呀很整齐，有这么个饭铺。一瞧这饭铺啊，在路北楼，路南正对着呢，是个铁匠炉，叮叮当当一敲啊，应着路北这饭馆啊很热闹。为什么？响堂道造老虎贵啊，饭馆最热闹无比，伙计也喊，后头灶上也喊，再叮当一敲这炒勺，一切菜，一会儿呢一下油锅刺啦一声，热闹。 为什么在饭馆吃跟在家吃不一样呢？吃就吃个人气儿，吃个热闹劲儿。你错来呢，饭馆家这个菜呢不如家了好吃。您别瞧不起家常菜，哎，就是操粮细作也好，是我就爱吃这口也罢，怎么得味怎么来。那饭馆为什么饶着多花钱还上饭馆吃呢？吃热闹劲儿。哎，饭馆有人伺候着，要管这一家热闹呢也不闲，对面好铁匠炉，两边一块凿，热闹了。他呢是少爷脾气，他当初惹祸就是逛庙惹的祸，他就贪热闹。我呀翻铺吃饭，那你兜里有钱没钱你不知道吗？知道啊，没钱呢，那怎么还敢进饭铺啊？他是这么想，杀人都不怕，我连见客爷都敢得罪，我还有怕的吗？那么在他那个脑子里呢，也没有王法，干脆我进去呀，是什么好点什么，什么贵点什么。吃完了饭，他不冲我要钱。今天呀，他们掌柜的是还愿，许的这个舍饭的愿，那让我赶上了，那算两拉倒。不冲我要钱，认什么事儿没有？冲我一要这饭账，我就是不给，不给他要张嘴骂我也张嘴骂，他要举手打我就还手，我砸了他薛小的饭馆，我把他伙计掌柜的一揍就扬长而去，我看他且奈我何。要耍流氓，你琢磨琢磨，他杀人越货奸杀人命他都行得出来，这事儿他还干不出来吗？可是赶这个往这饭铺里走呢，伙计呀一瞧他穿着挺阔，他行，他这人样子也好，身上又有点把式，气宇轩昂，仪表不俗，他又是吃过见过的，他是少爷，你要是错来天天就是啊金饼金面的主，进这饭铺你都不知坐哪儿，一点菜就显出怯来了，不敢要，不会要，就跟我到国外似的。其实我在北京也吃过西餐，到国外我也懂哪个是头汤，哪个是沙拉，哪个是主菜，我也懂，到国外不成，您不认得外文全白费。那怎么样呢？我就在饭馆里溜达。我先瞧别人那饭桌上都是什么，我瞧这个牛扒不错，我把那服务员叫过来，我也不说话。吃饭那直瞪我，他不知我是干什么的。问题我不能照抄一桌的，我还得上那桌瞧去。这饭馆里转悠三圈，这才吃上这顿饭。但是咱们机灵，怎么呢？上菜不吃，拿手机呀、都给照下来，再到下一家饭馆好办了，给他看图片。你没图片，我有。图片那儿有，人饭馆不一样，人没这菜，你知道吗？还真客气，白费，你知道吗？所以您这个没吃过就显出怯来了，他吃过见过，恶少攀抱有两下子。哎，您琢磨，他要是带出了心虚没钱的，那伙计就注意着，他憋着打人呢，他很坦然的。 反正是没钱的。哎，往这一坐很稳当。嗯，伙计一瞧这位不俗啊，啊，您用点什么？有酒吗？我们这儿有上好的高粱酒。您别瞧我们这小庄子，哎，这个酿酒啊酿得还真好，我们这烧锅呀，就造酒的这份烧锅呀，哎，家里都祖传好几辈儿，不干别的就干这个，所以我们这高粱酒啊还是十分的醇厚香，酒也厚。他已经高兴了，给我来呀两壶高粱酒，这酒菜呢你看着给我颠沛颠沛，这么四个酒菜我先喝着，一会儿呢是馒头啊烙饼啊面条米饭都可以，你再给我颠沛几个饭菜我再吃饭。伙计一听高兴了，您别瞧这不点，这不点比那点的难伺候，你瞧着来，那你就得捡着好的捡着顺口的给人家上，可是这是吃主不怕花钱，瞧这意思也不是讹饭账的。这伙计打眼了，这儿好酒菜跟酒拿上来，潘宝一喝这酒啊还真不错，这菜就一般了。那说他小时候他锦衣玉食啊，他吃得好啊，到了周巡家您别瞧他都喂驴了，他这伙食可不次，老将个周巡家吃的也不错，尤其这周老将个本身就好吃美食，那潘豹在他们家明知道潘豹不是好人可不虐待他。那这个黄眉童子那苗吉庆呢，不待见他归不待见他，饭给他吃，就是我吃什么你吃什么的意思，那他吃的也不错，他一喝这酒啊还成，这菜啊一般，吃两口不爱吃他不吃了，上饭吧。这把饭拿上来，把饭菜拿上来，把饭也吃完了，他心里有事，他在一地儿不能久待，哎，他怕犯案，让这个云龙九县周巡爷仨把他追上，他活不了，哪个他也打不过。吃饱了喝足一抹嘴儿，他也不跟伙计说，站起来往外就走。伙计是好意，伙计看这位要方便方便，可是呢茅房在后头，您往外走您不走冤枉路吗？伙计就站起来了，追着他门口，哎，这位爷爷，您呢？他憋着不给钱呢，他要回头一问，嗯，干嘛？您要上茅房，您上后头，我上后头啊。好，到后边转一圈，由后边就跑了，不就完了吗？他憋着不给钱呢，这位一拦呢，他以为找他要钱呢，他一回头，没钱，把伙计话一半给拦了。伙计本来想跟他说，您。嗯，没钱哦，要走啊，哎，这茬可老点儿，吃饱了喝足了站起来就走，走到门口我也拦着他，号没钱，哎，别介，您有钱没钱咱们哈哈，您得把饭钱赏下来，没有，要钱没有，麻溜滚蛋。伙计一听把脸往下一沉，爷爷您这就不对了，我怎么不对呀、啊、他说我们当伙计的伺候您吃饭，我们卖的是饭呐、啊、可不卖骂，对不对，您这张嘴啊就滚了爬了的，这不好听，是不是，换句说回来我们哪伺候的不好，您多包涵，吃饭您得给饭去啊，您让这吃饭我们伺候您，咱们也犯不上玩笑，谁跟你玩笑，谁跟你斗啊，吃完饭就不给钱，还告诉你说就冲你找我一要钱你就有罪，我不拿你点玩今儿就算不错，你要再废话 我可对你不客气。伙计一听来真的了，以为他闹呢，这一瞧横眉立目，这劲头是真不打算给钱呢。哎，咱可不逗着玩，这位爷那要吃完饭不给钱你可走不了。嚯，走不了怎么着？我听那意思你们这饭馆够横的。哎，我还专挑这横的饭馆逗逗。去把你们掌柜的找来，我问问你们掌柜的，难道你们饭馆还敢行凶打人吗？找我们掌柜的？还用找我们掌柜的？接我这儿你就走不了。伙计说着话伸着过来一拽他，伙计没理会他，有把式，这一伸手他顺势一拽伙计往怀里一揽，一抬腿哐，伙计拍了。伙计挨打不让了，扯一嗓子一嚷，来人呐，了不得了，出了霸道了，吃完饭不给钱还打人，连灶上几位啊带门口的过往行人哗一下就围上了，灶上这几位手里不空的，有拿大勺的，有拿菜刀的，有拿大杆杖的，虎视眈眈唰一下把潘豹围了。潘豹一挽袖子，我、哦、怎么着？仗着人多讲打，好嘞。既敢吃饭不给钱，就不怕打架。一吵一闹啊，铁匠铺里出了一位，谁呢？这饭馆掌柜的。饭馆掌柜的呢，一看买挺好，心里高兴，跟铁匠铺掌柜的呢是朋友，这屋聊天啊。铁匠铺掌柜的不乐意跟他聊，为什么？手里有活，他这干铁匠啊，他这不能分神。这掌柜的是老师傅，哎，他拿着这个打点的这个，那抡大锤的那是学徒的，那是卖傻力气的，得他打哪儿那个打哪儿，他是师傅，那要不然就打坏了，得瞧火候，都在他身上。再有一个，这屋了都是铁水，哪儿碰一下刺拉一下子就许烫伤了，所以呢这干活呢不能分心，这会儿还正忙，这屋里叮叮当当一打铁呀，顾不上陪他聊天。可是呢饭馆掌柜的还专爱找他聊天，我跟您聊会儿。你跟我聊什么呀？你那买卖也正好，你盯着点你那买卖，不去。我那屋啊，人多，太乱。哦，我说你混蛋呢，嫌饭馆乱，跑铁匠炉来了。我这比你那乱呢，这叮叮当当说话得喊呢，不去。我跟你这儿说话我痛快。他跟他聊。那这铁匠炉掌柜的也得陪他聊啊，俩人这说着话聊天，手底还干着活，那门口打起来了。掌柜的一瞧出事跑出来了，铁匠炉这师傅呢带几个徒弟也出来了，这小伙都壮，胳膊根愣憨，手里的还都提了大家伙，好大铁铜条，他这个通火用啊，哗一下也给围了。饭馆掌柜的回头一瞧，嚯，行了，打架可不怕了。我柜上有几个伙计，这儿铁匠师傅再带几个学徒的，这小子找不了便宜了。说话横着点，他不说潘豹，他先说他这伙计，买卖人吗？你怎么回事？怎么得罪这位爷他了？哈，我这是串个门说我话的功夫，又替我得罪主顾。人家吃饭又不是不给钱，你这叫什么？这说话叫拦门栓，先把门栓横上。这个掌柜的会说话，人吃饭又不是不给钱，吃多吃少，你多少的给人家优惠优惠，啊，就是我不在家，打个八扣九扣的，你也做得了主，干什么就跟你连吵带闹的， 啊，一定是人家说你两句不乐意还眼泪的，一翻矫情把这位爷子惹急了，简直你不会办事。伙计呢然踹一跟头，心里本来就窝火呀，一瞧围上了掌柜的，不向着自己还数着自己，掌柜的不是那么把事，他喝两壶酒吃好几个菜，吃饱了喝足了一摸嘴站起就走，我打他上包房子，我追出来，我说跟他客气客气，他给我俩字，没钱，我跟他一要电饭账，拽我一跟头，这现在把他围上，您瞧这劲头要打架。掌柜的一听吃饭不给钱不能够，我不信，您这位头上戴着这个脚底刺着这个，人家这身上穿的戴的使得用的，人家是吃饭不给钱的种，这位爷子啊，我贵人伙计不会说话，您来到小王庄了，到我们饭馆里吃饭就是瞧得起我们，我知道您呢是跟他闹着玩，哎，他指不定啊上菜的时候啊不留神菜摊啊油摊啊溅在您身上了，或者说呀上饭的时候啊哪儿没留神啊碰您一下烫着您了，您呢跟我说我饶不了他，吃饭不给钱这事儿您觉行不出来，您拽着一跟头不算事儿，大伙儿这不围着吗，大伙儿瞧着您吃多少钱您跟我说，我呢一定给您优惠就是了，您只把钱赏下来走您的，这儿您甭管了，就是紧着给台阶下。潘豹一听这篇话还真是好话，会说话，哈哈哈哈，没钱，跟你就这么说来着啊，跟我就这么说来着，这不跟您也说吗，这么着您让他拽一跟头再让他走，我心里就没事了。掌柜的说那不成啊，您这不讲理啊，当着这么些街坊邻居吃饭不给钱还打我们伙计，走到哪儿您也讲不出理去，叫您自个儿说是您不对是我不对啊，你对又该怎么着，我不对又该怎么着，眼睁就是大爷我不对了，大爷今天吃这顿饭还就不给了，他刚才要不跟我要，我这一走我甭管走到哪儿去，夜深人静之时我这么一想，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我走到小王庄这儿，我讹人一顿饭吃，哎呀我天良发现了，我自己不落忍了，我许千里迢迢把这顿饭钱给你送回来，把这茬给圆上，就冲他一吵一闹找我一要钱还敢拽我一把，狗爪子敢碰我，哎，这顿打他就不轻，这饭还就白吃了，就不给钱了。掌柜的一听可了不得了，吃完饭不给钱打人，公然的行凶还敢这么样的胡搅蛮缠，朋友这大爷没有了，改朋友了，朋友既然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看见没有，街北街南两份买卖，这不是外人都是我的朋友，连这些街坊邻居我们在小王庄这还没吃过这亏，你要不给钱我可对不住您。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下天吃着冰淇淋。